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2集，又闻桃花寨。郑安中盯着穆兆堂和跟随黄符马车的白玉堂和公孙，突然一起打了个冷战。展昭瞧了瞧两人，白玉堂脸色不怎么好看，似乎有些无奈。 怎么了？ 哎，可能我师父又闯什么祸了。 我也有不好的预感，是不是小四子遇到什么危险了？ 嘘。 展昭示意两个完全心不在焉的家伙噤声，顺便一扯白玉堂的胳膊，带着公孙一起躲进了一条小巷子。远处马车被堵在了一条小巷里，前面带人拦路的正是穆兆堂。展昭和白玉堂探身观看，自从经过阴侯指点，两人的耳力增加了不少，方便大老远的偷听。公孙似乎没什么兴趣，蹲到一旁掐着手指头算小四子这卦象吉凶祸福，算了半天是大吉没错。展昭和白玉堂此时已经收了心，专注地盯着前方的情况。就见穆兆堂拦下了黄府的马车后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曹剑，我知道你没死，你欠的桃花债还没还清呢，怎么这就想逃债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桃花债三个字真耳熟。这时黄员外颤颤巍巍地走出马车。 荒唐，这里是开封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。 哼，开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黄员外莫不是想将这官司打去开封府？那正好可以跟包大人讲一声，你是怎么来了招偷天换日，杀了府里的丫鬟，烧焦尸体，救下你家姑爷的。 我不知道。 对呀，你不知道，可你宝贝闺女知道呀。你家那丫鬟可是你闺女亲手害死的，看来你这个外公要到开封府大牢里给你外孙摆满月酒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展昭伸手一拽还在算着的公孙。 黄小姐怀孕了吗？ 没吧，之前看没有，不过离得远，我可能没太注意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抱着胳膊皱眉侧耳听。那头黄员外哭丧着脸。 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什么桃花债我已经倾家荡产还给你了，你还要如何？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 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是要满门抄斩的罪过，绝对不行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纳闷，穆兆堂要他干嘛，还满门抄斩那么严重。 那么黄员外今日就与你未出生的外孙诀别吧，还有你那个囊踹的姑爷。 穆兆堂话没说完，就见车帘一挑，一个小厮打扮的年轻男人冲出来。 你别欺人太甚，如果将我送到开封府，我一定将你们意图刺杀赵普的事情说出来，到时候大不了一拍两散。 刚刚缩回去准备继续算一算小四子凶吉的公孙突然一挑眉蹦起来，张大嘴凑过来看。展昭见他张着嘴，示意他别出声。公孙赶紧捂住嘴，差点喊出来。 谁想害死那流氓？ 从马车里出来的是那个最后上车的小厮，看来他的确就是曹剑。 曹剑，你是聪明人，这买卖你说出来会死，不说出来也会死，倒不如跟我合作，我保你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曹剑犹豫了，这时候就听到马车里发出一阵惊叫声。黄员外和曹剑回头，就看到两个穆兆堂的手下将黄瑞云和他娘挟持了出来，带到了穆兆堂身后。 你在干嘛？ 公孙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微微皱眉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他。 黄瑞云怀孕了吗？ 不像。 有古怪啊。 你别乱来啊。 黄员外着急了，最后他一拍腿。 我答应你。 那就请黄员外快快回府准备。 你先放人。 黄夫人和黄小姐还是先由我代为照顾，黄员外在家等我消息。只要你办妥我交代你的事情，黄小姐和黄夫人自然会安然无恙地回来。 说完，穆兆堂带着人走了。 怎么办？ 白玉堂和展昭先一侧身隐藏在巷子里，黄员外和曹剑垂头丧气地回了黄府，都闷不作声，而穆兆堂则带着人朝另一个方向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那穆兆堂竟然想通过黄员外和曹剑刺杀赵普。刺杀赵普是大宋各个敌国都想做的事情，可是谈何容易？这黄员外一介布衣，不就是个卖绸缎的商人吗？何德何能，有什么利用价值，竟然可以杀赵普？展昭和白玉堂选择了一下，是跟踪穆兆堂还是跟踪黄员外，最后还是选择跟着黄员外。毕竟穆兆堂刺杀赵普的行动需要黄员外和曹剑才能实施，那盯着这两人就万无一失。公孙在一边也是皱着眉头， 刚才就心慌慌的，莫非不是因为小四子，而是因为赵普会有危险？ 公孙跑得比展昭和白玉堂还快，展昭拍拍他。 哎，公孙，你别急啊，他们回皇府跑不了。 不是，我好奇他俩一介平民百姓又不会武功，能害得那流氓。 展昭和白玉堂反应了一下，才明白过来，公孙说的流氓是赵普，有些无奈。 公孙先生还挺关心那流氓啊。 那作为宋人，自然不想他有事。再说了，小四子刚认的干爹，没了多不划算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公孙竟然连干爹这事儿都松口了。不过三人跟了一路，黄员外和曹剑的马车却是没有回皇府，而是拐弯抹角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小四子被醉心搂着一阵蹭之后，可算被放开了。他想开溜，不过庞玉抓住他不放。 你家住哪啊？ 小四子别扁嘴，他可不能出卖尊尊，于是就可怜巴巴看着庞玉。庞玉被小四子亮晶晶一双大眼睛看得心都软了。 这娃也忒可爱了。 侯爷别吓着他。 这样吧，你带我去找那个白衣人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 小四子捏手指头，扁着嘴，更加可怜地瞧庞玉。庞玉抓心挠肝的，好像他欺负小孩似的。 你家住哪里？ 刚才白白说让尊尊花完钱就去白府，于是不能去白府，要不然带他去开封府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人各种脸熟，万一是认识的呢？带去开封府，不要给爹爹惹麻烦才好呢。 小四子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找九九最靠谱。小四子瞄了庞玉一眼，对他勾勾手指，那意思是放我下来，我带你去。庞玉哪肯放呢？万一跑了呢？于是双手抓着小四子，回头看擦干了眼泪的醉心。 走，醉心姑娘，我带你去找你爹。 这 莫怕，他若是不认你，咱们上开封府告他抛妻弃女去。 醉心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着庞玉下楼了。 往哪走啊？ 大早九九吃了早饭说要去军营的。貌似是往北边走的。 想到这儿， 小四子一直北边，庞玉撇着嘴带着他往北走。他还挺细心，雇了顶轿子让醉心坐轿，自己拖着小四子。屋顶，天尊蹲在飞檐上，阴侯站他身后。 哟，找你去了啊。 公主啊，小青人在哪儿？他真没死啊。 阴侯点点头，身后这位红衣服的美女是阴侯当女儿一样带大的魔宫十大高手之一，人称火妖的红九娘。这红九娘可不得了，年岁不详，出生不详，师承不详，背景不详。她背脊上有一整只火凤纹身，而且善于用火，江湖上的名气那是响当当。红九娘武功深不可测，且从不关心魔宫以外的事物，所以很是神秘。 天尊，真是你女儿？ 她要是我女儿，你就是阴侯亲生的。 阴侯嘴角抽了抽，九娘乐得直颤。 那个小胖子呢？你重孙儿吗？ 说什么呢？ 你在哪儿听到这亲声的？ 不记得了。 关键的你都不记得，别真是你闺女你不记得了。 怎么可能？那个醉心，我好像觉得他有点眼熟。 先别想了，跟着走，别把小四子弄丢了。 阴侯推了天尊一把，天尊只好跟着走。红九娘左右望了望。 昭昭呢？ 办事去了，晚上小青会去开封府。到时候你姐妹俩能团聚了，其他人呢？ 大家都想来，不过我怕人太多，到开封乱糟糟的，到时候给昭昭添麻烦。 阴侯点头，表示做得很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